顶高，天知道多煎熬，我在伤心不到无处可逃，只是不愿你在拈花惹草，过去每分每一秒，难道只证明心底之宝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接下来请欣赏卢春如的温度，齐秦的一粒流星，王力宏的我的情歌。 用幸福的温度。

相思仍在守候，谁的歌唱不休，相思河畔只有我，相思没有尽头。 So